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89章，我就即刻的着豆腐向井下边一跳，豆腐震腾腾，身体虚弱，成身的重量几乎都砸到在我的身上，一下子就是这样减慢了动作。情急之下，我将豆腐向顾文文他们的地方一推，顺势就在豆腐的腰间摄了一把飞刀，跟住我就转身挥着斩刀同那些冲上来的怪物搏斗了。这些嘢的身体好灵巧的，速度亦都好快，成身散发着恶臭，他们的指爪是尖利，如果被咁搲上一下，就即刻一道鲜红色嘅口噶啦。好在佢哋嘅身体咧，体型就比较矮小，我手上边嘅力度咧亦都大，一把斩刀啊左劈右斩，一时之间血肉横飞，勉强咁可以阻挡住佢哋嘅攻势。我反倒咧就冇咩事，不过如果俾佢哋冲到咗去后方，咁啊顾文文佢哋就惨噶啦。为今之计呢，就只能够期盼豆腐争气啲，快啲将佢哋啲绳打开。按道理嚟讲，呢啲嘢俾我咁斩杀到惨叫连连，亦都应该驚㗎啦。不过喺身后边有揭安嘅驱使，佢哋竟然毫无后退之意，慢慢我身上嘅力呢就开始有啲透支啦。斩刀好重㗎嘛，力度慢慢咁慢咗落嚟。呢一慢，身上边即刻就俾佢搲到咗几条嘅痕。好彩我哋啲户外服啲布料就比较坚实嘅，稍微咁阻挡咗一啲。不过冇几耐，户外服就已经变成咗布条咁挂喺我个身上边啦。我就睇唔到揭安，不过我知道佢而家肯定就匿埋喺啲暗处嗰度睇住我哋。就喺呢时，豆腐亦都不负所望，震腾腾咁用个飞刀割开咗砖碎嘅绳索。今次佢都算精灵啊，佢一下子就将最劲嗰个先放出嚟，砖碎条绳一松，双臂一发力就即刻挣脱出嚟，二话唔讲啊，掹出匕首就将周围嘅人嘅绳索全部都割断晒，砖吉即刻就从个地上弹起上嚟。立住支枪邪笑咁讲，宝贝们，等大爷好好咁嚟锡你一番啊！一边讲一边开始扫射。我哋呢一次人力有限，枪支带得亦都唔多。转吉就攞住唯一嘅嗰一支小冲锋枪喺度扫射，威力呢就真係势不可挡。一时之间，无数嘅尖笑声就不绝于耳。砖碎就攞出咗自己所带嘅冷兵器，嗰、那个系一对插咗喺腰间嘅匕首。直到呢阵时，我先睇清咗砖碎嘅实力。之前呢个场地狭窄，佢啊施展唔开嚟。而家呢个地方够大啦，再加上佢焗住一套嘅火，而家真系凶狠啊！所到之处，基本上就掂一个死一个。我呢阵时嘅体力亦都撑到咗极限，即刻就向后退，退到咗驻守喺最后边顾文文同埋阿豆腐嘅旁边。顾大美女一边放住暗枪，一边讲：冇事啊嘛你。我讲皮外伤啫，死唔到啊。顾文文就讲：我觉得有啲唔妥喎，呢啲怪物系咪真系太多啊？我哋啲火力咁强，佢哋点解一啲都唔惊嘅？你讲啊！呢阵时会唔会又系嗰个阴阳湖喺度搞出嚟嘅呢？我睇住几乎源源不绝咁喺黑暗嗰度涌出嚟嘅无所畏惧嘅黑毛怪兽，我心里边一喐，心谂顾文文嘅观察力就够敏锐，呢下子所讲嘅就到点子上边啦。唔通真系嗰只阴阳湖搞出嚟嘅？嗰、那个揭安老嘢一直就匿喺嗰度暗处就唔露面。对于我哋咁强大嘅火力，亦都毫无畏惧，一副势在必得嘅模样。莫非佢系有啲咩诡计？豆腐听完之后，即刻讲：咁点办啊？佢系一路讲，一路啊震腾腾咁将面上边嗰啲黏液啊抹干净，跌咗入呢个全部都系人肉渣嘅鼎入边， 而且佢仲咁灌咗几大啖，呢一阵豆腐真系呕心到死啊！冇讲多几句，佢即刻拧转头系咁反胃。我啊睇咗一睇专帅佢哋，佢哋呢阵时咧就啱啱出战，气势如虹，暂时咧都占咗啲上风嘅。不过喺黑暗当中，嗰啲嘢就不畏惧死亡同埋血腥，仲源源不断咁涌出嚟，好似一场消耗战咁。咁样落去嘅话，我哋迟早咧就搞唔掂有力竭嘅时候噶噃。而家应该点办呢？我目光一转，突然间谂起咗嗰副棺材，心里边就有咗个主意啦。心谂，既然你只老嘢咧心狠手辣，咁亦都唔好怪我对死人落手吓。先将你个仔斩成两碌，睇下你仲敢唔敢匿喺背后作怪啊啦！咁一谂，我即刻吩咐顾文文讲：你就喺呢度压阵，未到万不得已嘅时候，唔好同嗰啲嘢咧正面交锋。喺我身上边画多几道啊，冇问题啊。万一将你块面整花咗，咁点办啊？跟住又同豆腐讲：你亦都匿埋喺度，文文会保护你嘅。豆腐啊，虚弱咁讲：唉，我系个麻甩佬，我要战斗。我讲。呢啲咁嘅事呢，你下世先讲啦，唔好喺度搞搞阵就得啦。讲完，我拎住把斩刀，睇准咗之前棺材所在嘅地方就冲过去。嗰、那个方位同样有一啲黑色嘅怪物，但系呢，佢系位于边缘嘅，所以相对就会少啲。一旦我冲过去，就好似踩到咗佢条尾一样，嗰啲嘢霎时之间凶性大发，比起之前系更加凶悍。搏斗之间流血流汗就唔使讲噶啦，隐隐约约我就睇到咗嗰具棺材啊，静静咁样瞓喺咗呢一群怪物嘅后边冇几远嘅地方。只可惜呢啲嘢真系太过凶悍啦，而且又源源不绝咁涌出嚟，一时之间我都难以突破。就系呢阵时，豆腐突然间嗌咗声：老陈，闪开，我嚟帮你。吓、啊，你嚟帮我？我点解觉得咁样样好似有啲牙烟咁啊？情急之下，我拧转头一睇，见到豆腐手里边攞住一个飙晒烟嘅嘢。吓、啊！我顶你啊！未认手榴弹！我一见到咁啊，即刻向旁边闪啦，差啲啊冇左脚棘右脚惯鬼吞添。我咁一走，豆腐掟出个手榴弹就喺我身后边画出咗一道嘅抛物线，跟住我就听到嘣嘅一声巨响。一股热浪就喺身后边传过嚟，背脊后边一下子灼热，将我成个人就推到向前一扑，背脊后边啊火辣辣咁痛。我哋所剩低嘅手榴弹就唔多噶啦，不过而家大家都喺度同啲怪物混战，手榴弹嘅杀伤力太大，之前我都唔敢轻易咁用嘅，点知豆腐呢只衰仔竟然系咁鬼大胆，掟个手榴弹过嚟，佢老尾嘅，如果唔系我走得快嘅话，可能连我都炸飞啊！呢一个爆炸简直就系生死一线啊，非常之惊险。我俾嗰啲热浪推倒咗喺个地下度，心中啊后怕，两只脚都有啲发软，更唔使讲嗰个背脊转心咁痛啦。跟住就听到豆腐讲掂咗。我拧转头一睇，嗰一片地方果然就空咗出嚟。呢阵时我都唔得闲去问候豆腐嘅祖宗十八代啦，即刻将手边嗰把斩刀啊攞上，一个啰柚就喺个地上边啊躝咗起身，即刻向前急冲。冇咗嗰啲嘢嘅阻挡，几步就冲到咗棺材嘅前边。我低头一睇，见到棺材里边雾气缭绕，隐约可以睇见一个人形嘅轮廓。面色就青白，身上边着住殓服，双目紧闭。如果呢个人系生嘅话，咁确实系一个五官端正嘅壮小伙嚟嘅。不过而家呢，就真系死气沉沉咁瞓喺呢度，俾人哋有一种讲唔出嘅阴森之感。我亦都唔敢耽误啊，手中嘅斩刀一举，猛然咁就向住棺里边嘅人嗰条颈就斩落去。点知就喺呢阵时候，揭安突然之间喺个黑暗嗰度捐咗出嚟，一下子就向我扑过嚟，一副系要拼命咁嘅架势。我早就有准备噶啦，我心知道揭安呢就肯定及住我哋嘅一举一动嘅，一定就会蒲头出嚟阻挡我哋。 就系喺佢扑过嚟嘅瞬间，我手里边嘅斩刀一翻，拧转头就向住侧面嘅揭安斩过去。佢显然冇料到我会突然反击，神色佢骤然咁惊愕。但系呢阵时嘅距离真系太近，为时亦都已晚。二只老嘢佢根本上嚟不及收势，嗰条腰直不甩咁就同我嘅斩刀相遇，一时之间飞血喷溅，跟住就一声惨叫，揭安砰一声就倒咗喺个地上边。呢一刀啊，斩到非常狠啊，佢可能真系条命都难保啦。随住揭安嘅一声惨叫倒地，周围嗰啲黑毛怪物亦都冇人催动啦。其实呢，佢哋早就已经心生畏惧嘅，喺呢阵时即刻就四散逃走，捐晒入洞窟之中个千百条嘅细罅嗰度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专吉就哈哈大笑，佢抹一抹面上啲血，同我讲：吓，好嘢啊，做得靓啊！大家呢而家成身都系血，咁啊聚埋翻一齐。地上边嘅揭安就系好似临死嘅野兽咁，揞住喺佢条腰一个巨大嘅伤口喺度挣扎住，嘴里边就发出咗痛苦嘅喘息。不过佢而家嘅神情就冇临死前个恐惧。如果真系要形容嘅话，咁几乎系可以叫做怨毒。佢一路喺个地上挣扎，一路就用接近断气嘅声喺度讲：唔好得意，你哋都要留落嚟同我陪葬。经历咗咁多，豆腐嘅同情心喺呢阵时亦都已经消磨殆尽啦。佢扯住粗气咁讲：你只咁嘅死人老嘢真係太唔识相，我哋呢冇咩杀人之心，係你自己逼我哋㗎。佢讲呢句说话，个喉咙紧张到呢就吞咗啖口水。以前斩中指係一回事，不过而家我哋斩嘅係生人，如果话冇心理障碍就係唔可能嘅。我睇得出豆腐真係有啲驚，呢一种嘅恐惧唔係对于法律嘅恐惧，而毕竟喺呢个地方杀人根本係唔可能俾人知道嘅。呢一种嘅恐惧就係来源于内心深处对于同类生命嘅敬畏。我睇得出嚟揭安已经离死冇几远㗎啦，或者下一秒佢可能就会断气。我即刻踎低个身，戚住佢条领，问出咗自己最关心嘅问题：十四年前嘅嗰一批人系唔系你害死嘅？佢哋系唔系已经俾揭安老嘢煮成咗肉汤呢？揭安老嘢就望住我，忽然之间将块面转向咗旁边嘅棺材，好似要透过嗰个棺材睇一睇里边嘅尸身。冇几耐之后，佢嘴里边吐出咗一啖血，擘大隻眼就停止咗呼吸。我睇一睇手里边染住咗人血嘅斩刀，心里边嘅愤怒盖过咗第一次杀人嘅不安。一諗到我阿爷陈思远好可能已经被煮成咗一锅嘅肉汤，我就有一种想将眼前嘅呢两具尸体斩碎嘅冲动。呢阵时顾文敏就拍一拍我膊头讲：陈元，你冷静一啲，我觉得事情或者可能冇諗嘅咁弊，我哋几个能够突破重围，咁更何况係陈老爷子佢哋一班人呢？我觉得揭安想要害佢哋，恐怕都冇呢个本事。佢呢句话讲得亦都有道理。鬼王陈思远，专家嘅二把好手专东来，淨係呢两个人都已经非同凡响㗎啦。更何况队伍里面其他人亦都系行业里面嘅顶尖高手，点样讲都唔会比我哋差嘅。顾文敏咁一安慰，我心里面嘅怒火就熄灭咗，头脑亦都慢慢咁冷静咗落嚟。睇咗一睇棺里面嘅嗰一个男尸同埋揭安，我将把斩刀一横，飞快咁将两个人头斩咗落嚟。哇，呢一幕呢就真係够晒血腥。 顾问问责到花容失色，豆腐就系咁嚟震。佢讲：老陈，你发咩神经啊？你将个头斩落嚟做乜嘢啊？常言讲死者为大，你咁样做系咪唔系好厚道啊？